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斯班塞生气地跟我说，有个男人在这栋屋子里被杀，他碰巧是一个作家，一个非常成功且重要的作家。虽然这也没什么关系，他是个人，而你我都知道是谁杀了他。这世上还是有正义的。明天，如果你就这样让这个女人逃掉的话，你简直和她一样坏。我开始有点怀疑你了，马洛。如果你保持警惕，你本来可以救罗杰的。某种程度来说，你让这个女人逃脱惩罚。就我所知，今天下午的这一整场表演仅仅是表演。 没错，实际上是伪装好的爱情戏。你能看出来艾琳爱我如痴是吧？等事态平静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结婚，她应该加点不薄。从威的家我还一分钱都没捞到呢，我有点等不及了。 斯班塞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他又擦了擦眼睛下方凹陷处渗出的汗珠，重新架好眼镜，盯着地板。他说，我错了，我今天下午受到的打击有点大，光是知道罗杰自杀就已经够糟糕的了，这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让我感觉耻辱，光是知道就觉得耻辱。斯班塞说完抬起头看着我，我能相信你吗？ 相信我干什么？ 正确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他躬身拾起那一沓黄色的稿子塞在胳膊底下，不忘了吧， 我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是一个挺好的出版商，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猜我只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妄自尊大的人。 他经过我的身边，坎蒂把路让开，然后快速地走到前门替他开门。斯班塞跨出门的时候朝他快速点了点头。我停在坎蒂的身旁，望着他深黑色发亮的眼睛，我说，别耍把戏，朋友。坎蒂平静地说，那位女士累了，她回到了她的房间，没人打扰她。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我什么都不记得，一切如你所说，先生。我把兜里的刀掏出来递还给他，他笑了笑。 没人相信我，但是我相信你，坎蒂。 我也是，先生，非常感谢。斯班塞已经在车里等我，我钻了进去启动引擎，倒出车道，载他回到比弗利山庄。我让他在宾馆的侧门下了车。斯班塞走出车门时说，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艾琳肯定是有点疯了，我猜他们绝对不会给艾琳定罪。 是啊，他们连试都懒得试一下，但是艾琳不知道。 斯班塞胳膊下面夹着黄色的稿纸，费了很大力气才从车里下去，整理好之后朝我点点头。我看着他离开，打开门走了进去。我松开老奥兹的刹车，驶离白色的路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霍华德·斯潘塞。我很晚才回到家，疲惫又沮丧，就是那种连空气都略显沉重的晚上。夜间的噪音好像含糊而遥远，月亮高悬，蒙着一层不近人情的薄雾。我在地板上踱着步子，放了几张唱片，几乎什么也没听到，只听见好像哪儿传来持续的滴答声，但是房间里没有滴答的东西，这一定是从我脑子中传来的。我是一对一的死亡看守。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艾琳时的情景，接着想起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但是在那之后，他的轮廓就渐渐不清晰了，也显得不那么真实。一旦你知道某人是凶手，他就会变得不真实起来。有人杀人是因为仇恨，有人是因为惧怕或者贪婪。有些狡猾的凶手事先计划，指望逍遥法外，愤怒的凶手毫不思考。还有那种爱上死亡的凶手，对他们来说谋杀类似自杀，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疯了，但不是 Spencer 说的那种。当我终于上床休息时，天几乎快要亮了。刺耳的电话铃把我从睡眠那个黑漆漆的井中拽了起来。我在床上滚了一圈，胡乱摸索着拖鞋，意识到自己不过睡了几个钟头。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苍蝇馆子里吃的一顿没消化好的饭。我的眼皮粘在一起，嘴巴里都是沙子。我勉强站起来，慢慢走进客厅，拿起听筒说，别挂。我把听筒又放下，走进盥洗室，用凉水拍了拍脸。窗户外面有修剪东西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我心不在焉地向外望，看见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棕色脸庞，原来是一周来一次的日本园丁，那个冷酷哈利。他正在修剪黄钟花，用日本园丁修剪黄钟花的方式。你请他四次，他每次都会说下周，然后他早上六点钟出现在你卧室外面修剪花木。我把脸擦干回去继续听电话。哎，怎么了？我是坎迪先生。早上好，坎迪。那位女士死了。死，多么冰冷、绝望和无声的词汇，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是这样的。那位女士死了。我希望这不是你干的吧，先生。我觉得是药物，叫杜冷丁，估计瓶子里有40到50克，现在瓶子里空了。前一晚他什么也没吃，今天早上我上楼从窗户往里看，他身上穿着和昨天下午一样的衣服。我撬开纱窗进去，发现夫人已经死了，冷的就像冰块。冷的就像冰块。那你喊人了吗？是的，罗林医生。医生叫了警察，但还没有到。哼，罗林医生，总是来晚一步的家伙。我没有给他看那封信。信？给谁的信？给斯班塞先生。把他给警察看地，别让罗林医生拿到信，给警察。还有，坎迪，不要躲起来，不要说任何的谎话。我们昨天都在，说出实情，这一次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中间有一阵停顿，然后坎迪说，是的，我明白了。后会有期，朋友。他挂断了电话。我拨通了利兹比弗利的电话找霍华德·斯班塞，前台说，请稍等，我给你转接前台。一个男生说，你好，这里是前台，我能为您效劳吗？我想找霍华德·斯班塞，我知道有点早，但是事出紧急。哦，斯班塞先生昨晚就结账离开了，他今早8点飞纽约的航班。抱歉，我不知道这个。挂断电话，我来到厨房煮了一点咖啡，一杯又一杯，浓重苦涩，滚烫无情腐朽， 累及之人的生命源泉。几个小时以后，伯尼奥尔斯给我打来电话说， 好吧，聪明人，来这儿受受罪吧。 像上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是一个白天，地点换在埃尔南德斯警监的办公室，治安官还在圣塔芭芭拉参加狂欢节开幕仪式，埃尔南德斯警监和伯尼奥尔斯都在，还有一个验尸官办公室的人。罗林医生看起来就像为人堕胎被抓了现行，还有一个叫罗夫的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派来的代表，一个面无表情的瘦高个，传闻说他的兄弟是中央大道地区的非法窑采业的大佬。埃尔南德斯面前有几张手写的字条，粉色带毛边的纸，字是用绿色墨水写的。等所有人都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安顿在硬椅子里之后，埃尔南德斯说，各位，这不是什么正式流程，没有速记，也没有录音设备，畅所欲言。威斯大夫代表验尸官，他来决定是否需要审理。威斯大夫，他微胖愉快能力不凡的样子，他说，审理没有必要，每个表面证据都指向麻醉药品中毒，救护车到的时候，那个女人还有很微弱的呼吸，她深度昏迷，所有的反射都消失了，在那种情况下救活率连 1% 都不到，她的皮肤冰冷，不仔细观察已经看不到呼吸的迹象，家仆以为这位女士已经死了，其实他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死。我知道那位女士时常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发作，罗林医生给她开杜冷丁，用作急救的药物。那么这位女士到底服用了多少杜冷丁？有信息或者推断吗？威斯大夫。威斯大夫继续说，但似乎他笑了一下。致命的剂量，在不知道既往病史、先天和后天耐受性的情况下，无法很快确认服用剂量。根据他留下的自白，他服用了200-300毫克。对于一个没有药瘾的人来说，这是最低致死量的4-5倍。说完，他用目光质问罗林医生。罗林医生冷冷地说，威特夫人没有对药物上瘾。处方剂量是1-2片50毫克的片剂，在24小时内3-4片是我允许的最大剂量。埃尔南德斯警监说，但是你一次给了他50片，这种药品开这么大剂量很危险，你不觉得吗？他的支气管哮喘有多严重？医生。罗林医生轻蔑地笑着，断断续续的，就像所有哮喘一样，从没有发展成为所谓持续哮喘的状态，那种患者面临窒息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什么要说的吗，威斯大夫？威斯大夫慢条斯理地说， 那么这样的话，假设没有字条，我们也无法证明这位夫人到底吞下了多少药片，她可能是意外服用过量，这种药品的安全范围并不大，我们明天就能得到准确的信息了。老天爷，埃尔南德斯，你不会想压下这张字条吧？ 埃尔南德斯低着头怒视桌子，我只是在想，我以前都不知道麻醉药物是哮喘的常规治疗手段。哼，人真的是每天都在学习啊。罗林医生的脸红了。急救药物，我说过了，警监，医生不能随时在身边，但哮喘可能随时发作。埃尔南德斯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转身看着罗夫。 如果我把这张字条给媒体， 你们的办公室会怎么样？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用空洞的眼神扫了我一眼说，这个家伙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埃尔南德斯。是我请他来的。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把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都复述给记者呢？是的，他口才不错，你知道的，上一次你抓他进牢的时候。罗夫咧嘴笑了笑，清了清嗓子说，嗯哼，我已经读过所谓的自白，我一个字儿都不信。在情感疲惫、丧偶、用药、战时英格兰的紧张生活、秘密婚姻、旧情人回归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自责过重，只能通过一种转移作用来救赎她自己。罗夫停了下来，环顾四周，但他看到的只是面无表情的脸。我无法代表地方检察官的意见，但是我感觉，即使这个女人还活着，这份自白也不能作为指控的证据。埃尔南德斯讽刺道，而且既然你已经相信了一份自白，你就不会再想费心去相信另一份与之矛盾的自白了。放轻松，埃尔南德斯，任何执法机构都得考虑公共关系，如果报纸刊出这份自白，我们就有麻烦了，这是肯定的。有好多野心勃勃的改革团体就在等机会给我们插上一刀。我们的大陪审团已经因为你们风化组警察上周挨的那顿毒打而坐立不安了。事情就发生在十天之前。埃尔南德斯说，好吧，东西归你，签一下这张收据。他把粉红毛边纸叠在一起，罗夫低头签字，他拿起粉红纸折好放进胸袋，然后走了出去。威斯大夫站起身，他坚强善良，给人留不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上次对威德家的审问操之过急，我猜这一次我们可以省去审问。他对奥尔斯和埃尔南德斯点点头，正式的和罗林握握手，然后走了出去。罗林医生站起来往外走，然后犹豫了一下，他生硬地说，我理解你可以告诉某个利益相关方不会有就此事进一步的调查。不好意思让你的病人等这么久，医生。罗林医生尖锐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最后警告你，赶紧消失吧，伙计。埃尔南德斯狠狠地回复说。罗林医生因为惊吓打了个冷战，然后转身摸索着离开了房间。门关上后有半分钟没人说话。埃尔南德斯抖抖身子，点燃了一根香烟，然后看着我，他说，那么什么呢吗？哼，你在等什么呢？这就是结局。接下来呢？结束了，完蛋了。告诉他，波尼。是的，当然这就是结局。阿尔斯说，我本来都安排好一切，准备审问他了。威德没有自杀，脑子里有太多的酒精。但是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动机是什么？嗯，这个女人的自白可能有细节的错误，但是证明她确实暗中监视了他们。她知道恩西诺克宅的布局，伦诺科斯的老婆抢走了他的两个男人，在客宅中发生的事情你差不多可以想象。你忘了问斯潘塞一个问题，威德到底有没有一把毛瑟 PPK 手枪？是的，他有一把小毛瑟自动枪。今天我们已经和斯潘塞通了电话，威德喝醉酒就断片儿。这可怜不幸的混蛋 要么认为自己杀了西尔维亚·伦诺科斯，要么他真的就杀了这个女人。或者他有理由知道是他老婆干的。不管他怎么想都得实话实说。当然他很久之前就开始酗酒，但那是因为他娶了个冰美人啊。那个墨西哥人了如指掌，小混蛋几乎知道一切。那个梦一般的女孩有一部分的她属于当下和这儿，但是很大一部分已经留在了当时和那儿。就算她还有欲望，也不是因为她丈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并没有回答奥尔斯。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 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阿尔斯继续跟我说，那个梦一般的女孩，有一部分的她属于当下和这里，但是很大一部分已经留在了当时和那里。就算她还有欲望，也不是因为她的丈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有回答他。马洛，你他妈的差点把他弄到手，对吧？我仍然一言未发。阿尔斯和埃尔南德斯都酸酸的一笑。阿尔斯继续说，我们也不是没脑子，我们知道的宽衣解带的故事有真实的成分。你能言善辩，坎迪就任你占了上风。坎迪痛苦而迷茫，因为他对威德有好感，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等坎迪弄清楚之后，他会用刀来解决问题，这对于坎迪来说是私人恩怨。他从来不泄露威德的秘密，但是威德夫人会，威德夫人故意这么做，把事情搞砸来迷惑威德，这些事情都互相关联。我猜到最后，威德夫人害怕了坎迪。威德从来没有把他的夫人推下过楼梯，那就是一场意外。威德夫人滑了一跤，那个家伙试图抓住他，坎迪也看见了。这些都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想让我待在身边呢？我能想到几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老生常谈，每一个警察都遇到过100多次这样的情况。威德夫人对你把握不准，你是一个帮助伦诺科斯逃跑的家伙。伦诺科斯的朋友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亲信，他知道什么， 他又告诉了你什么？他拿走了那把杀死希尔维亚的枪，而且他知道这枪被用过。艾琳可能以为对方是为他这么做的，那么这么一来，伦诺科斯就会知道枪是艾琳用过的。当威德自杀的时候，艾琳确定了，但是你呢？你还是那个悬而未决的棘手的问题。艾琳想让你说出实情，她还有魅力可以施展，而且艾琳的处境又可以作为接近你的借口。如果艾琳需要替罪羊，那么你就是，你简直可以说是她在收集的那只替罪羊。我不觉得，我觉得艾琳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奥尔斯把烟折成两半，开始嚼其中的一半，另外一半他塞进了耳后。另一个理由是艾琳需要一个男人，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用双臂紧紧地压住他，让他可以重温旧梦。不，他恨我，你这个说法我也不信。埃尔南德斯干巴巴地在边上说，当然你拒绝了威德夫人，但是威德夫人本来可以克服这种羞辱，而你又当面把这一切倒出来，还有斯班塞在场。我说，你们两个最近看心理医生了吗？嗯。阿尔斯说，我的老天，你没听说吗？这段时间我们可被他们烦得不行，有两位同事就是心理医生，这已经超出了警察的业务范围，已经像是医疗业的分支。他们穿梭于监狱、法庭和审问室，写长达15页的报告，大谈某个不良少年为什么抢劫酒铺或强暴少女，或者向高年级兜售药品。再过10年，埃尔南德斯和我这样的警察就要帮人去做罗尔沙赫式心理测试和词语联想测试，而不是拉单杠和练习打靶。我们出去办案会带小黑包，里面装着便携测谎仪和几瓶吐真剂。真可惜，我们没抓到那四个揍大威力妈公的小混蛋。或许我们可以调教一下他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母亲。我能走了吗？埃尔南德斯又问我，你现在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吗？他边说边弹着一根橡皮筋。没有，我全信，这个案子结束了。威德夫人死了，他们全死了，剩下的照规矩办就好了，没什么可做的，不过就是回家忘掉发生的一切。我会这么做。奥尔斯从耳后摘下另外一截香烟，看起来好像在思考，他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然后把它扔到背后。埃尔南德斯说，你在抱怨什么？要不是最近没枪可用，威德夫人说不定能来一个完美的犯罪吧。奥尔斯铁青着脸说，还有，昨天电话还能用呢。我说道，哦，当然，你们接的电话会飞奔而来，发现一个什么都没有承认，只是一堆凌乱蠢话堆砌起来的故事。今天早上你拿到了一份我猜很完整的自白，你还没有让我看，但是如果只是一封情书的话，你不会打电话给地方检察官。如果警方仔细调查过伦诺科斯案，一定会找到他的参战记录，查出他是怎么受伤的等等信息。那么在这些线索中，自然有一条牵扯到威德这家人。罗杰·威德知道保罗·马斯顿是谁，另一个我碰巧认识的私家侦探也知道。埃尔南德斯承认说，有可能，但是警察不会这样做调查。即使没有逼着让你结案的压力，你也不会在一桩一目了然的案子上浪费时间。 我已经调查了几百起凶杀案，有些很完整，干净利落，正如教科书上所述。大多数都是有些地方说得通，有些地方说不通。但是当你找到动机、手段、机会、逃跑方法、手写自白，还有紧随其后的自杀，你会置之不理。世界上任何一个警察局的人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质疑显而易见的事情。伦诺科斯杀人不成立的唯一理由不过是有人认为他为人和善，不会干这种事，而且其他人的嫌疑也同样明显。但是其他人没有逃亡，没有写自白书，没有拿枪打烂自己的脑袋，但是他这么做了。至于说他为人和善吗？哼，我想死在煤气室里、电椅或脚架上的凶手 60-70% 在邻居眼中跟富勒牙刷推销员一样无辜，就像罗杰夫人一样安静和无害，并且有教养。你想读一读他在信里写了什么？好吧，读吧，我得去一下大厅。他站起身，拉开抽屉，拿出一沓文件放在桌子上。这里有五份复印件，马洛，别让我撞见你在偷看他们。他开始往门那里走，然后转过脑袋和阿尔斯说：你想和我一起去找派沙拉克谈谈吗？阿尔斯点点头，和他一起出去了。等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打开文件夹的封面，看见了一份黑底白字的影印件。接着我只是摸了摸边缘，数了数份数，有六份，每一份的几页纸都被夹子夹起来。我拿起一份卷起，塞进了我的口袋。接着我快速浏览了文件夹里的下一份，读完后我坐回椅子上等待。大约十分钟后，埃尔南德斯一个人回来了，他又坐在桌子后面清点了文件夹里的影印件，然后把文件夹放回桌子内。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地说：满意了？罗夫知道你有这些吗？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也不会从波尼那里，这是波尼亲手印的。怎么了？如果有一份丢了怎么办？埃尔南德斯不开心地笑笑说：哼，不会的，就算丢也不会是县治安官办公室弄丢的，地方检察官也有照片复印机。你也不太喜欢地方检察官史普林格吧？对吗，警监？埃尔南德斯看起来十分吃惊。我喜欢所有人，包括你。赶紧从这儿滚出去，我还有活要干。我站起来准备走，他突然说：你这些天都带枪吗？有时候会带。大威利马孔会带两把，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用。我猜他觉得每个人都怕他吧。哼，有可能。埃尔南德斯漫不经心地说，他捡起一根橡皮筋，用两根大拇指拉开，他越绷越紧，最终皮筋一下断裂。他揉了揉自己被弹回的皮筋打到的大拇指说：任何人的弦都可能崩断，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强大。回头见。我走出门，快速离开这栋建筑。一朝替罪羊，永远替罪羊。回到位于卡魂家大楼的办公室，我照例玩晨间邮件双杀，从信箱到桌子再到废纸篓，从听课传给 F 死再给签死。我在桌子上清理出一片没有杂物的地方，展平影印件放在上面，卷起来的时候就很小心，不让它留下任何的折痕。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细节足够，合情合理，能让每一个开放包容的心灵接受。出于一阵强烈的妒火，艾琳威德杀死了特里的妻子，接着当时机成熟地杀了罗杰，因为他确定罗杰已经知情。 枪支走火、子弹穿透天花板的那个晚上就是艾琳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罗杰威的无所作为，任由艾琳完成计划呢？没有答案，并且永远无法得到回答。唯一的一定是已知事情的结局。于是他不再抵抗，漠不关心。文字是他的职责，凡事他都会写两笔，但唯独在这件事情上，威德保持缄默。艾琳·威德写道，上次给我开的杜冷丁还剩下46片，现在我打算全部吞下，在床上躺好，门锁着，很快我就没救了。霍华德，这些都会被原谅的。当我写这张字条的时候，死神就站在我旁边，字字真实，我没什么可后悔的。大概除了我没能同时干掉他们几个。我对保罗或者你称之为特里伦诺科斯的人也不抱遗憾，他只是一具躯壳，一具我曾经爱过并结为连理的男人的躯壳。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在那个他从战场回来之后，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的下午，我隔了一会儿才认出他，他却立刻认出我来。他本来应该在挪威的大雪中英年早逝，成为被死亡夺走的爱人。他回来之后成了赌徒的朋友，有钱荡妇的丈夫，被宠坏和毁掉的男人。也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他在过去的一生中就是个骗子。时光让一切起皱，变得粗鄙。霍华德，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好的事物过早凋零，而在于他们变得苍老低贱。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再见，霍华德。我把复印件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午餐时间到了，但是我没有心情。我从抽屉深处取出办公室备用的酒倒了一杯，然后拿起桌边挂钩上的电话簿查日报的号码。我拨通后请总机小姐接朗尼·摩根。 你好，摩根先生要到大概4点才回来，你可以尝试打给市政厅的新闻中心。 我打了过去，找到他，他还清晰地记得我。啊，听说你最近很忙。我这里有东西要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因为我并不认为你想要。 是吗？比如说呢？ 承认两起谋杀的自白书。 你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他想要更多信息，我不能在电话里和他说。他说自己现在不负责报道犯罪新闻。我说他仍然是一个新闻人，并且供职于市里唯一一家独立报纸，他还是想争辩。 你从哪里搞到这个的？我怎么知道他值得我花时间呢？ 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有原件，他们不会发布，这揭露了几个他们想尘封的秘密。 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我得问问我们头。 我们挂了电话，我走进了一家杂货店，吃了一个鸡肉沙拉三明治，喝了一些咖啡。咖啡有点煮得过火，三明治味太重，就像从旧衬衫上扯下来的。只要是烤过，用几根牙签固定住，还加几根生菜的东西，美国人都会吃，最好生菜再有些枯萎。大概3点半的时候，朗尼·摩根来见我，他还是那个样子，瘦瘦长长，像金属丝，面无表情，就像那天晚上他载着我从看守所回家时一样。他无精打采地握了握我的手，从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里翻找香烟。希尔曼先生，也就是总编辑，说我可以找你，看你手上有什么。 除非你同意我的条件，不然不能登报。 我打开书桌抽屉，把复印件递给他。他快速读完4页，然后慢慢再过了一遍， 看起来异常的兴奋，兴奋的有点像廉价葬礼上的殡仪员。电话给我。我把电话推过书桌，他拨通电话，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喂，我是摩根，让我和希尔曼先生说话。他等了等，换成另外一个女人接电话，然后接上了总编。他让总编换一部电话打回来，他挂断，把电话放在大腿上，食指按着叉簧。电话又响了，他把听筒拿到了耳边，他说：是这样的，希尔曼先生。他缓慢而清晰地读着，最后有一阵停顿，接着说：请稍等，先生。他把电话放下，看着桌子另外一边的我，说：他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到这份文件的。我把手伸到桌子对面，从他手里拿回复印件，告诉他这事儿跟他没有半点关系，出处是另外一码事，页面背后的印章能够说明情况。希尔曼先生，这明显是洛杉矶县治安官办公室的官方文件，我猜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证实它的真实性，而且这是有代价的。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先生，就在这儿。他把电话推回书桌，希尔曼先生想和你聊一聊。一个不容挑战的粗鲁的声音传过来：马洛先生，你有什么条件？记住，日报是洛杉矶唯一一家会考虑碰这件事的报纸。你们没怎么报道伦诺科斯案，希尔曼先生。这个我知道，但在那个节骨眼上报道只是为了渲染丑闻，罪犯的身份确凿。如果你的文件真实，我们就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要么你们把整份自白书的复印件以照片形式完整的刊登出来，要么就不刊。我们会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你明白吗？我不懂怎么证明，希尔曼先生。如果你去问地方检察官，他要么否认，要么会公开复印件给市里所有的报纸，他还得例行公事。如果你去问县治安官办公室，他们会把决定权交给地方检察官。我明白了，请你不用担心这个，马鲁先生，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啊？你不想要回报？ 是的，我不需要物质回报。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